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61集，蓝河一愣，抬头看着满天纷纷扬扬的雪花，可现在还没到冬天啊。当黑暗的夜空中雪花落在了蓝河的手上，他才发觉这根本不是雪花，而是片片圆形方孔的白色纸钱。一片直径大概3寸多，只是在空中时遥遥看着像雪花。 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面了， 女鬼喃喃道，露出了怀念的神情。 很多年前我出殡的时候，便有人拿着大串的纸钱，要臂力极强的人把纸钱高高扬起，铺天盖地，就像在下雪一样。 黄白纸钱分别对应的是金银。蓝河正觉得奇怪时，又听到有声音不知从何方传来。 是小跟夫后尾搭茶，本家老爷赏钱十吊，本家姑奶奶赏钱8吊。 这嗓门又高又亮，说一句还有齐齐的应和数钱声。这里怎么会有出殡的？也是鬼吗？蓝河细闻，却没闻到丝毫纸灰气。白舞和女鬼也都迷惑了。 啊，好像是真的，活人的声音。 伴随着那叫钱声，一队人马也过来了。最前头便是一个挎着大串纸钱扬手挥洒的人，后头还跟着举挽联的、抬匾额、花圈的等等，还有几个10岁上下的小孩穿着白衣，打着小鼓，抬着彩棚等物，自然还有抬棺的。一行总有数十人敲敲打打的过来，蓝河看到人群中好像还有捧着遗照的，他定睛一看，一时背都凉了，那分明是他自己的脸。女鬼也抽了口气， 我怎么又死了？ 蓝河莫名其妙，再看白舞，他竟也捂着心口道， 我就知道我已经死了。 这俩的表现就很奇怪了，蓝河自个儿也觉得不对，如果死的是他自己，可他根本不是京城人，为什么要用京城土俗葬他？而且他是独生子，哪来的什么姑奶奶？疑惑好像越来越浓，但他没发觉自己似乎渐渐失去了情绪起伏，不知不觉就连起初的疑惑也不见了，脚步也停了。蓝河正乱七八糟地想着，那对人纷纷侧眼看过来，脸上居然带着灿烂的笑意。抬棺者拍了拍红色的寿材，那棺材盖就打开了。蓝河一看到就不自觉朝那方向走去，好像那里是他的归宿之地。女鬼和依萍也跟着他走到了寿材前，蓝河扒着寿材就爬了进去，躺下来。依萍也钻了进去，变作一只大刺猬蹲在蓝河身上。女鬼也打算爬进去的，她腿都伸到一半了，蓝河却惨叫一声。依萍坐下来倒也罢了，但她那刺儿是尖利直竖的。蓝河神情都清醒了，怎么会躺在棺材里？他觉得不对，要坐起来看看。抬棺者们见了便急急要将棺材盖盖上，用钉子钉牢。女鬼来不及进去，跌坐在外，砰砰，钉棺的声音在回响。黑暗中，蓝河忍痛拨开还一无所察的刺猬，从怀里把胡大姑娘的指甲给拿出来了，迅速把指甲烧化，思路果然更加清晰了，拨云见日一般。蓝河用力一踹棺盖，还没定时的棺盖就被他踹飞了。待爬起来一看，这哪里是什么棺材，根本就是个装大件的纸箱子，而周围也都是些纸屑垃圾摆成了阵法。 白武这时才回过神来。 这是什么？你衣服怎么破了？ 你不记得了？我以为你故意扎醒我的。他在心里还补了一句，或者还有报复的意味。好家伙，幸好不是肉身，不然被依萍这么一扎还有活路吗？直接成筛子了。白武看了看地上的阵法，渐渐醒过神来，弱弱道， 我不知道，只是潜意识有危险，刺儿都竖起来了。 要是寻常，他的刺儿也不会一直绷着，再看女鬼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趁机跑了。蓝河琢磨起来，以他的亲身经验，刚才这迷幻之术用出来的不是黄门就是狐门，就和之前关二真人类似，但是施法者还是比关二真人水平高很多，人都未亲自来，一个阵法就远比关二的幻术更加迷惑人。他是不知不觉就进了套。白武茫然道， 那现在怎么办？带路的都跑了。 不急，应该就是附近了，不然为什么这里不一阵啊？旁边的园子内隐隐传来了昂昂的驴叫声，确认了蓝河的想法。走吧。宋福坦手牵着小瘸驴坐在石凳上，冷眼看将他带来的黑袍客。虽说没露脸，但他隐隐察觉，这就是此前在绝慧寺打劫严三那个。黑袍客伸手，吹了吹指甲，他的指甲看起来很是尖利。 上次在慧觉寺外不大好说话，这次可算有机会和你聊一聊。 这也是他第一次开口，声线听起来有些雌雄莫辨。宋福坛不予理会，在那么多妖邪之中，黑袍客已经算得上是文雅的一个了，并未恐吓他。黑袍客走到近前，感慨地道， 口吐红莲养病身，这莫不是老天给我的机会，叫我吞莲花成丹？ 他就这么正大光明地说着想把宋福堂给吞了的事情，手指从瘸驴的头上划过，尖锐的指甲和若隐若现的煞气让瘸驴僵住不敢动弹。宋福堂淡淡道，你别碰我驴。黑袍客瞥了一眼指驴的牌子，忽然嘻嘻低笑起来，黑袍下似乎亮起了两点红芒，语气蛊惑的道， 君埋泉下，我寄人间，若要与他主人相逢，何不早赴黄泉？ 他说着一伸手，指尖就垂下了一片薄薄的刀刃。曾经有许多鬼怪用血腥诡异可怖的场景试图让宋福坛失去理智，最好失去活下去的想法，主动放弃生路，丢弃念珠，如此接近不了念珠的他们才能得偿所愿，但宋福坛从未动摇过。而黑袍客没有高声说过一句话，也没有做出任何恐怖的幻象，却直指人心。要设计一个人，不一定要知道他害怕什么，知道他喜欢什么也可以。虽然宋福坛没有说话，黑袍客却了然一般。 我猜对了吗？你真的动摇？哼！ 即便只是一丝缝隙，对他也足够了。黑袍客眼中红光更盛，却又快速闪烁了一下，倏然侧身闪避，一道锁链无声飞来，因为黑袍客提前动作而落空，另一头握着锁链的正是蓝河。虽说离得远，但勾魂锁有一定伸缩度，他也见过老白和严三一条绳索拴了大批鬼魂，并不影响灵活度。蓝河成为生无常后就有无常技能加成，即使在现实里套圈都神准，至今鲜有套不中鬼。见一套落空，他失望的道，这小动物还挺灵活。 黑袍客看看蓝河的勾魂锁还会不明白吗？哼笑道， 哼，是你呀，既然正主都到了，今日看起来是没法动摇冰身红莲了。 什么叫是你呀？认出我是阴差？蓝河扬声道，没错，我就是无常，还不快把人放了，饶你有眼不识泰山阴司。黑袍客有些无语， 有眼不识泰山阴司，这是什么新出谚语？自己落后时代这么久了吗？ 黑袍客按下疑惑，向蓝河提问显然有损他的档次，他只懒散地道， 那你可知道我是谁？ 蓝河也无语了，看你这鬼鬼祟祟的打扮，过时的幻象，肯定就是上次偷帽子的呀。黑袍客一惊， 你倒也不傻。 靠，还真是。蓝河心道，我当差以来一共在阴间就认识几个人鬼，见过几件事，别说你了，见了关二我都当是你。但这话当然不能说出来，蓝河自信满满的道，已经追踪到你了，特意来捉你的，还不束手就擒。黑袍客嗤之以鼻，压根儿不信。蓝河摇了几下勾魂锁，再次甩了出去，黑袍客胸有成竹，巧妙躲开。 刚还夸你不傻，缘何还要明知不可为而为？ 话音未落，那锁链直直落在了宋福潭身上。蓝河拽着锁链就把宋福潭往这边拖，谁说只能是套凶手了？宋福潭和黑袍客都有点不知所措。蓝河一下把宋福潭拽了回来，胡乱介绍了一下，这是依萍，这个是小宋。他丢了张纸给依萍，依萍，你报信给妙感山和阴司。 哦，武叫白武。 依萍流泪道，乖乖蹲在一旁写信。宋福潭奇怪，怎么就叫依萍了？黑袍客倒也不急躁，做坦然状道， 妙感山算个屁球，今日放你一条生路。 你根本就是怕胡大姑娘吧？蓝河肯定不能把他轻易放了，将剩下的纸都撒出去了，全都是从王警官那里拿的。黑袍客为了躲闪，身形也就慢了一些，而蓝河的速度竟比他想象中要快，而且蓝河说的话很让他愤怒。 谁判他死狐狸了？ 很快，黑袍客就明白了为什么蓝河动作那么快。蓝河左手伸出来，却是带着尖利的爪子，他在这爪子上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。胡大，蓝河一点儿也不客气，手专往他脸上招呼，趁他失神，指甲勾住了他的帽兜，狠狠一撕，竟露出一对残缺的毛绒尖耳朵。你不是黄门、啊？蓝河看过黄鼠狼的耳朵，是圆圆的，但他们平时也不露出来，这耳朵倒更像是狐门。黑袍客索性将兜帽取了下来，反正也没指望瞒太久。这兜帽一摘，蓝河才发现黑袍客和胡大姑娘有几分相似，一双协调的狐狸眼带着浓浓的，反正也不知道是烟熏妆还是黑眼圈，反正是只女狐狸。难怪在黄门中搜寻不到，之前根本就是他迷惑人的手法吧，连胡七十九也没认出来，并非黄门，而是同门，和他布的迷阵水平倒也对上了。他尖尖的舌头吐出来，划过了脸颊上被蓝河指尖划破一点的皮肉，残破的耳朵也抖了抖。 想留下我吗？可惜你也只有他几分本事。 他说着竟一下往蓝河怀里跳，蓝河一捧，落在手上的却是重得不得了，定睛一看，哪里是什么狐狸，根本就是一块金门槛儿。而那只狐狸呢，以物代形，早已不知所踪了，迷惑之术实在精深。蓝河纳闷地拿着金门槛问依萍，依萍， 你知道那是谁吗？我看他和胡大姑娘有些像，体貌特征也很明显，那耳朵都烂成什么样了还特意露出来。白武还蹲在地上迷茫的道， 从未见过。 算了，问白武也是白搭。这一时半会儿，老白和胡大姑娘好像也没赶来，蓝河又写了一封信催促，想起自己在星霜还有饭局，就暂时把金门槛交给依萍保管，虽说不是金老鼠，这也是文物一件呢。至于剩下的就是宋福潭了。 你是不是在星霜吃饭？ 蓝河转身问他。宋福潭看他眼神有点古怪，还未觉不对。 你看见了？ 蓝河一时不知怎么讲，从头说起还是直截了当呢，时间好像也不够了，他索性道，我们还是在星霜见面聊吧，我原原本本告诉你。 什么意思啊？ 宋福潭还未能从之前的思维中跳脱。醒了之后暂时别离开，等我去找你，给你个惊喜。蓝河用还魂扇对着他扇了一下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